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玉欣。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的7月15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下午的2点15分，北京市怀柔区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今晚的11点，怀柔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并且可能会出现小冰雹。 另外，河北邯郸、承德、衡水、沧州、邢台、张家口等多地也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其中张家口市玉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请您注意防范。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8.1，处于严重拥堵级别。几起事故，富士路杨庄大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富士路去往晋元桥西向南的匝道处，还有西五环永隐桥晋元桥南北向南的方向是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另外，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三环永兴桥北向南方向，苏州桥南北向南方向，北二环积水潭桥东向西，雍和宫桥西向东，北三环安贞桥东向西，北三环上清桥林翠桥仰山桥东向西都是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驾驶。 再来关注天津的路况，黑牛城道从玉江桥向海津桥一车道有洒落物，受其影响，从紫金桥向海津桥方向车辆缓行，昆仑桥向富民路方向车辆较多，荣业大街从清河大街向福安大街车多缓行。 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唐山辖区沿海高速因车流量比较大，天津方向的各站口采取了关闭措施。另外，京哈高速北京方向因天津境内是有事故，目前呢，从玉田到孟姜之间的站口是管控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河北省的各条其他高速都是正常通行当中的。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三地将在民政领域加强协同，加快实现异地养老、就医、救助无障碍。 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举办，全球顶级科学家、知名企业家、投资人等将齐聚论坛。 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今天起放暑假，多所中小学生提醒小学生注意暑期安全。 京津冀区域明天起将再次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 国际电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赴医院看望部分受伤同胞，强调查明爆炸事件真相。 健身房禁放江南 style， 韩国防疫新规遭到吐槽。 文体资讯，不光禁止吹乒乓球、擦球台，冬季奥运还有多项新改变。 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8月14号到8月21号举办，天坛奖评委会阵容今天揭晓。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9集，佟朝晖抗疫前线的压舱石。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15号，1927年7月15号，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到31万多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特区建设者创造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1993年7月15日，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提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的计划，简称211工程。1998年5月，江泽民提出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1月，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简称985工程。 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举行，决定成立新开发银行，并将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一起突发。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的4:31，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北纬37.53度、东经115.10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地震发生之后，河北邢台宁晋县、石家庄、衡水、邯郸等多地的网友纷纷表示有震感。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协同方面的新进展。今后三年，京津冀三地将就养老、社会救助、社区管理等民政领域的重点工作中加强协同，加快实现异地养老、就医、救助无障碍。这是昨天在天津召开的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第五次联席会议上传递出的消息。会上，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到2023年正式对外公布。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三地将重点完成推进养老服务向环京周边地区延伸，完善养老服务协同联动机制，做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推动跨区域购买养老服务合作四项工作。天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甄凤英介绍说，将从医保省际对接、税收优惠等方面破解跨区域老年福利和养老服务方面的身份和户籍障碍， 加强三地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方面的交流合作，开展养老项目的对接合作，推进三地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诚信评价、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等标准的互通互认，加快建立区域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 三年行动计划将持续加强京津冀三地社会救助领域的协同。目前，三地可以对有异地核查需求的申请和已享受社会救助家庭进行信息核对，下一步将打破低保申请的户籍限制。此外，三年行动计划还将探索建立三地婚姻登记信息共享，推动三地社会工作人才一体化发展和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慈善帮扶力度，推进儿童福利工作资源共享，健全社区治理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北京市民政局养老工作处处长于汉林说， 现在联动起来，关键要抓好从三个地方的政策的衔接，三地的地方标准不统一，政策制度补贴的标准不统一，这样对我们的政策执行起来有很大的障碍。利用我们这个三年的行动规划，打破它的目前的一个不平衡、那个不充分矛盾。三地的它整个区域联合体联合起来，它标准制度统一的，执行起来是特别的顺畅。 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关村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介绍，今年中关村论坛将围绕智慧、健康、碳中和这一主题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各活动板块将进一步融合云端论坛、云端推介、云端洽谈，不断提升线上线下办会、科技办会、绿色办会水平。 另据介绍，在今年的论坛会议板块，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等全球顶级科学家、知名科研及学术机构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全球知名企业家、投资人等最具智慧的头脑将齐聚中关村论坛。在展览展示板块，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作为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今年将第一次在中关村展示中心附近举办，实现会展深度融合。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生们的暑假。根据2020至2021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校历安排，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就要开启6周06天的暑假时光了。假期呢，虽然是学生们放松的时候，但是安全这根弦儿不能松。北京多所中小学通过多种方式提醒学生注意暑期安全。 具体来说，这些提醒既包括常态化的疫情防护措施，也包括个人安全方面，比如提醒学生们在家要注意通风、勤洗手、防火、防盗，防止陌生人进入，出行要佩戴好口罩，与人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注意交通安全、饮食安全，不到不正规的水域游泳等。另外，还有学校提示孩子们要在假期中重视网络安全，聊天交友要谨慎，不要与网友见面，不把个人和家庭信息告诉他人等。有老师建议，家长可以利用假期时间教孩子认识安全标识，共读安全绘本故事，通过模拟演练等方式提升相关的能力等。 同时，北京市各区也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比如石景山区将推出一系列的冬奥主题活动，涵盖 VR 滑雪、旱地冰壶体验等等内容。此外，还有艺术之旅快乐假期活动，包括书法、美术、音乐、舞蹈和朗诵等等。东城区日前也发布了东城区中小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暑期活动资源单，发布了90多项活动。 确实，在假期当中，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有趣又实用的活动了。昨天，主题为“创新伴我成长，科技创造未来”的第13届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正式开赛。这次比赛，河北全省设置了12个分赛场，参赛的中小学生们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机器人知识，还能增强团队协作的意识。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冠华的报道。 在第13届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石家庄分赛场 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WLO 常规赛等5大赛项正在激烈的角逐。来自河北师大附小的5年级学生张君诺熟练地操作着手柄，在他的遥控下，机器人顺利地将目标物投放到了指定位置。 对编程比较感兴趣，就是你这些按钮都是要通过编程来知道它是操作什么的，真正熟练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用的是这样开阔眼界，也更多了解一些关于机器人的一些内容。 现场裁判员孙老师说，竞赛项目一般由2到3个学生组成队伍参赛，不但能让他们学知识、长技能，还能从小培养团队合作的意识。 对孩子来讲，他相当于在完成一个自己的项目，团队之间的合作，整个一套如果孩子完全接触着做下来，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自2009年开展以来，已成为全省极具影响力、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的科技品牌活动。省青少年科技中心竞赛部部长刘燕介绍，本届机器人竞赛成绩优异者将参加全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线上展示交流活动。 青少年机器人活动呢，是面向广大中小学生开展的。它通过生动活泼的比赛形式、动手操作的亲身体验，还有团队合作的探究实践，可以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探究精神，从而切实地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质，为培养新一代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夯实了基础。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城市发展方面的消息。小洋楼是天津的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去参观。那除了好看之外，近年来呢，这些各具特色的小洋楼也在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重点引入科技创新、高端服务等产业领域的领军企业来落户，助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根据梳理，本市现有100多栋基础设施完备的小洋楼，围绕五大道高新智能产业聚集区、泰安道解放北路金融产业聚集区、中心花园总部聚集区、 一宫海河高端商务服务区四个小洋楼集中片区，相关部门主动对接战略性新兴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同时提供政策法律咨询、房屋装修等一站式管家式的服务。来自北京的九一金融科技集团将天津总部落户在河北益丰区小洋楼已有2年时间，企业副总裁刘洋说， 我们在入驻小洋楼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拎包入住，同时呢，服务部门还帮员工解决了我们的用餐和交通问题，对接落实了我们的人才引进政策。益丰区小洋楼的位置也为我们企业的品牌和影响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年天津公司的服务业务不断增加，业务同比增加了将近 20%。 截至目前，小洋楼招商部门已累计对接了300多家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一批产业龙头企业和区域总部型项目逐步落户。小洋楼招商服务平台天津历史风貌公司常务副总谢慧玲表示，将持续盘活小洋楼资源，擦亮城市名片，吸引高质高薪的企业落地生根。 我们下一步呢，将深化小洋楼招商服务系统的建设，全方面的呈现小洋楼的地理位置、洋楼风貌、历史人文等信息，实现一企一案的工作模式。 除了小洋楼之外，天津港也是天津的城市名片之一。近年来，天津打造了海运加铁路联合运输新模式，天津港的运输吞吐能力以及通关效率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昨天，轨道上的京津冀第4报道组开始在天津的采访，团队成员对这一运输新模式进行了探访。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翟汉的报道。 天津市依托紧邻港口、周边钢铁和汽车生产企业密集的地理优势，在天津港运输的货物主要以制造钢铁所需的矿粉、有色矿、大豆、商品汽车为主。通过海运和铁路联合运输的模式，不仅提高了产能，效率变高，而且更加环保。从前2018年一整年，天津港海运和铁路联合运输的吞吐量达到49万标准箱，但现在仅仅今年上半年，天津港海运和铁路联合运输的吞吐量就已经突破了5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成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过去从国外进口的矿粉、大豆到达天津港后，需要汽车辗转多地发送到各个钢铁生产基地，原材料加工后再原路返回天津港，成本高，效率低。但现在通过钢铁工厂内建设的专用铁路线，货物不落地就能进厂生产，用铁路搭建出了一条流水线。今年截至7月13号，天津港已发送矿粉520万吨，同比增加39万吨。另外，为了推动集装箱海运和铁路联合运输发展，天津货运中心还为企业提供装车发运一站式服务，通关的等待时间由去年的2-3天优化到现在最快不到30小时。 在北京的市内交通方面，明天开始，京港地铁14号线东段将会延长晚高峰的运营服务时间，结束时间由原来的7点15分延长到7点45分。此外，晚高峰开行列次由此前的82列次增加到86列次。预计这一次调整之后，14号线在晚高峰时段运力可以提升 40%， 也就是单向可以多运送1800多名乘客，将会大大的缓解金台路站、将台站等大客流车站的客流压力，乘客在晚高峰候车的时候平均时间将会有所缩短。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低涡系统影响，从明天开始到19号，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降水、雷电和短时大风。其中，北京地区从明天开始到18号有明显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在明天夜间到17号夜间，局地有强对流天气。这次降雨过程具有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累计雨量大的特点，市民务必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另外，气象部门提醒，进入七月以来，京津冀区域多强降雨天气，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左右，土壤的含水量接近饱和，山区和浅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公众减少或者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提高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另外，未来七天多降雨，空气湿度会比较大，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的人群，中午前后要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 河北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其中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另外呢，未来三天，河北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那看似不高的气温，搭配上不低的湿度，闷热感十足，防暑不能松懈。频繁的降雨加上天气闷热，大家要格外注意哮喘、肠胃疾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在防汛工作方面，2021潮河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日前在承德滦平县举行。通过演练，提高环境污染事故救援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健全了环境预警应急机制。来听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此次应急演练以滦平县潮河流域发生尾矿库泄漏的虚拟事件为背景，全程通过采取实战演练、动态模拟和播放视频等方式，现场演示信息报告、事故点下游应急监测、上游来水引流断源、现场筑坝拦截、拦截河段投药建污、蓄凝沉淀物处置、应急物资调配等十个实战情景。承德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孙宝顺： 这次演练实现了三个到位，一个提升，就是组织联络到位，协调配合到位，现场处置到位，流域应急处置水平明显提升，达到了提高认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目的。 保障潮河流域安全一直以来是承德作为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的首要任务。此次演练不仅进一步提升了承德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理处置能力，同时更有效地保障承德及下游首都居民饮用水安全。 频繁的降水虽然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但是同时呢，降水也为补充城市用水提供了助力。水务部门统计，前两天的降水过程，北京全市降水总量接近19亿立方米，密云水库单场降水补水超过了 1.5 亿立方米，是22年来最多的一次。此外，降水也为全市的河道和3000多项海绵城市项目提供了充沛的水资源。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昨天下午，在石景山区的高井沟排水河道，工作人员正在对暴雨后的河道进行巡检和清淤。石景山区水务工程管理所巡查人员于杰说：“ 我们石景山区呢，东部防洪排水主要通过人民渠，西部主要是通过高井沟排洪，最终河道是汇入永定河。这几天暴雨过后，我们也正在请专业的施工人员开展雨后的清淤清障工作。 像高井沟这样的排水河道是城市排水的主阵地。”还有的雨水通过海绵城市项目成为园区、小区等地的灌溉水源。在石景山的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屋顶绿化、透水砖、渗水地面和蓄水池等设施从上到下构建了一个巨型雨水收集系统。园区工程部工程师纳慧义说：“ 我们这个园区呢，雨过路面就会干，不会有积水。 整体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雨水回收利用，绿地利用一部分雨水，多余的通过雨水壁再回到我雨水收集池，然后流出去我再收集再回来，往复利用，一次收集使用，大概节约就是2500多吨以上。如果要是重复利用呢，会节省的更多。” 目前全市已经建成这类海绵城市项目3000多项，雨水调蓄设施容积将近200万方。今年全市计划还将开展400多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关注更多的3D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2集《北京市西城区街区改造宜居》。 这是彩瓷房设计师王晶今早的第一件工作，到手工房为上非遗课程的学员开门。这是上斜街社区党委书记安杰今早的第一个日程，去了解一下关系到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处工程的收尾情况。 往前，往前，往前，往左打轮。哎，行，哎，行，哎，行，行，行，进了，进了。 周末的早上，14岁的初三学生石子辰要去西庄胡同里他最喜欢的一个街角去画写生。 彩瓷坊文创展示区网红打卡地，如今是杨梅竹斜街改造的样板案例。 您会看到呢，在我们这个空间改造之前，实际上这个院子呢一共是八户居民的家，然后这八户居民现在您到院子里肯定是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留下了他原来生活过的足迹和印证。这是八块不同家庭的他们当时的电表，这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空间呢，实际上是原来院子的一些砖景，然后这边呢是原来的老房子其中一户的人家。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边会有一些展览展示。 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新的居民，只不过我的居民形式可能更多的是有机会向大家展示这个街区的一些历史和文化，我们是这种很好的共生的一种关系。 在老城保护更新项目工作中，西城区通过推出只管公房申请式退租、申请式改善、恢复性修缮等政策，腾退出来的空间一方面满足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引入文创体验产业入驻。在杨梅竹斜街，像彩瓷坊这样的文创空间和特色小店一共有16家。 你看我们那条街原来由那个水泥还有土路，到现在改成这种渗水砖，然后添上这个电线呀，都已经架空线都已经入地了。改造之后，哎呀，这条街你看都是网红街，就是现在天气暖和了，他们照相的、摄影的特别特别多。 这是达志桥胡同新建的停车楼试车的第一辆车，停车楼投入使用，安杰心中压着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了地。停车难不仅导致胡同空间局促，而且还会有一系列安全隐患。 当时咱们2017年改造之前，咱们这个胡同很窄，可能最窄的地方也就是3米多，是吧？老百姓也就是对推个自行车能过。然后经过2017年咱们这个街区改造呢，基本就是恢复了这个达尔桥的这么一个风貌，宽大概是7米左右。大家身边空间有了，我觉得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从民生角度为居民解决了实际的生活难题，也为治理街巷环境的双方腾出了物理和心理的空间。石子辰画笔中的西庄胡同还在改造当中，虽然长度只有585米，但南北两端看起来却对比鲜明。已经改造完成的北半部分时尚而简约，路面整齐，景观静美，这也让还没有进行改造的南端居民对改造充满了想象和期待。 你们可以看到对面那个小破房子，就可以想象那个这个屋子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这家呢住着两个重度残疾人，当初真的是破破烂烂的那个老胡同老平房，然后你想又住着一个双残的人，所以这个生活的窘样啊，我觉得咱们大家都可想而知了。但是现在他们在那边安顿的生活的非常幸福，房子也非常好，然后咱们这边改造以后呢，有咱们老街区提升的一系列的计划再去进行。 三座曾经杂乱不堪、充斥四大乱箭的大杂院已经焕然一新，准备迎来新的住户。 社区的这个治理啊，也需要在这种优良的环境下去推动人的这个居民意识的一个提升。只有在大的环境改造的情况下，咱们的居民包括咱们的小家才有可能提升。 今天的北京，一条条承载着文化底蕴、展现着生活品质的街巷，正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情、最宜人的景象。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半年报今天亮相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53万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 另外，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63.5%，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0.5%。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12.6%，两年平均增长7.4%。 今天有媒体称，美军一架运输机降落在台湾。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发表谈话指出，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 吴谦表示，我们正告美方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引狼入室，铤而走险，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只会把台湾带向危险境地。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态势，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就这一事件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我们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挑衅。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聚统，是把台湾老百姓引向灾难，其图谋必遭失败。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广东12例，云南7例，浙江2例，福建、四川各1例，本土病例5例均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新增的5例本土确诊病例当中，其中2例为昨天在瑞丽市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其余3例为昨天陇川县分别在重点人群和发热门诊核酸检测当中发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诊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成龙犯故意杀人罪，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并当庭宣判，认定被告人陈成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陈成龙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656508元。 今年1月21号，哈尔滨市呼兰区对所辖地区住宅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2月3号12点左右，被告人陈成龙准备出小区时，被疫情防控志愿者张某斌劝阻。陈成龙从随身携带的塑料袋中拿出尖刀捅刺对方，造成对方大失血，当场死亡。陈成龙于案发当天被警方在其家中抓捕。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成龙拒绝服从防疫管控措施，不听从防疫人员劝阻，持刀杀害疫情防控志愿者，罪行和后果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其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依法予以赔偿，故作出以上判决。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荣14号晚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陆军总医院，看望了当天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爆炸事件当中的部分中方伤员，巴外交秘书巴哈茂德陪同看望。 农荣强调，要对事件原因、有关证据和现场进入深入调查，查明真相。如果发现事件中有人为的恐怖袭击的因素，要查出真凶，严惩不贷。同时，农荣提醒在巴中国公民、企业、项目及机构加强安全警戒，确保人员安全，非必要不外出。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对遇难者表示最深切哀悼，将确保中方伤员得到最好的救治。当晚，农荣还在医院吊唁了爆炸事件中的遇难同胞。 中国驻巴使馆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7点左右，由中方企业承建的开布尔普什图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造成包括9名中方人员和3名巴方人员在内的12人死亡。目前，巴方正在对爆炸原因展开调查。 再来关注一组疫情方面的消息。英国政府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2302例，这是自今年1月中下旬以来，这一数字第一次超过4万例。 英国政府12号确认，英格兰地区将按计划于19号开始实施最后阶段解封，届时政府将取消有关戴口罩的规定，不过仍建议民众在公共交通工具等拥挤的公共空间戴上口罩。 英国国防官员14号表示，正在执行首次海外部署任务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爆发了疫情，超过100名水兵在编队本月上旬停靠在塞浦路斯时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全球巡航计划仍将继续。 伊丽莎白女王号常规动力航母是英国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战舰，今年5月这一航母打击群从英国出发，目前已进入印度洋，计划在印度、日本等地停靠。 韩国因为最近疫情爆发反弹而收紧了防控，并推出了一条新的规定，健身房不得播放节奏过快的运动音乐，避免因锻炼者呼吸过速、汗滴飞溅导致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增加。据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14号报道，韩国首都首尔禁止健身房播放每分钟超过120拍的音乐，鸟叔朴在相的热歌《江南 Style》的节奏是每分钟132拍，成为了健身房的禁播歌曲。 按照韩国先驱报的说法，一旦在健身房内听节奏每分钟超过120拍的歌曲被抓现行，锻炼者将被处87美元罚款。路透社报道，韩国健身房防疫措施还包括跑步机时速不得超过6公里，不得在健身房淋浴，乒乓球每桌仅限2人等。一些健身房常客认为上述防疫规定有点可笑。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天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即使是在紧急事态宣言之下，仍会为举办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加强合作。 巴赫表示，绝不会给日本民众带来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风险，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将成为日本克服地震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性盛会。同时，为防控新冠疫情，在颁奖仪式上，由获奖运动员自己从托盘中拿起奖牌，自己佩戴在脖子上，不会采取握手、拥抱等祝贺方式。奖牌获得者和颁奖出席人员被要求佩戴口罩。 菅义伟表示，希望国际奥委会作为主办方，对运动员和相关人员采取彻底性的防疫措施。他强调，正是因为面对着新冠疫情的现象，所以希望能够借此向全球发出集人类的努力与智慧必能跨越难关的信号。 八天之后，奥林匹克圣火将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如期点燃。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这届延期一年的奥运盛会在诸多方面创造了新的历史。这其中有赛制更改，让运动员被迫改变备战节奏，有选拔设限，致使诸多名将遗憾无缘，也有项目变动衍生出新的看点。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2018年日本游泳协会和国际泳联确认，东京奥运会游泳决赛最终没能够按照日本当地时间晚上的黄金时段举行，而是按照电视转播权的持有者美国广播公司的要求，在北美时间的晚上进行。 赛制的变化让运动员们不得不打破生物钟，重新进行备战调整。根据国际篮联公布的东京奥运会篮球比赛的赛制，小组赛阶段将分三个小组进行循环赛，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由抽签决定。此外，小组赛阶段同组的队伍将不会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再次相遇。如此一来，小组第一失去了以往的特权，他们将很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阶段遭遇更强的对手。 与此同时，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团体赛赛制也将迎来新的变动。首盘比赛为双打比赛，其余四盘为单打对决，率先拿下三盘胜利的球队胜出。再加上每盘比赛五局三胜的规则，更给比赛增添了悬念。同时，受到疫情的影响，乒乓球比赛不允许球员用手或者毛巾来接触球台，不允许运动员吹球。 举重曾经创造了中国奥运军团无数的辉煌时刻，作为奥运夺金大户，中国举重队在各级别上均有世界顶级运动员，甚至会出现大赛中一个级别派出两人参赛的双保险。但在2019年7月，国际举联修改了东京奥运会举重级别，每个国家和地区协会只能派四名男选手和四名女选手，相比之前的六男四女，减少了两名男子选手，并且一个级别，一个国家只能派一名代表。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代表团的情况。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正式成立，在这一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团体当中，北京市的运动员有18人，其中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马龙将在东京参加男单比赛，并搭档樊振东、许昕来争夺男团的金牌。奥运会跳水冠军曹原将会出战男子单人十米跳台的比赛，并与陈艾森搭档角逐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项目。 女子方面，小将张佳琪和搭档陈雨希将挑战女子双人十米跳台项目。在中国女排公布的12人名单中，北京队员刘晓彤顺利入选。体操方面，肖若腾和唐熙静入选奥运会大名单。此外，马术王子华天、跳高名将王宇等运动员也将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再来关注一下天津籍的运动员，在出征这次奥运会的运动员当中呢，有18人是来自天津，其中李盈莹、王媛媛和姚迪随中国女排出征，老将王珊珊和生力军乌日古穆拉将代表中国女足出战。举重老将吕小军将继续背负冲金的使命，泳坛小将董洁、水球运动员梅笑涵将会迎来连续第二次的奥运之旅。 同时，在中国代表团中还有13名燕赵豪杰蓄势待发，其中包括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男子射击运动员庞伟等。此外，还有2位奥运明星来自石家庄，一位是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丁霞，一位是中国女篮的主力中锋韩旭。 再来关注一下首枚金牌的情况。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24号上午9点45分举行的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当中产生。中国年轻小将杨倩、王璐瑶将向首金发起冲击。 作为中国三大球的代表，中国女排曾3度在奥运会中折桂，如今他们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征东京。北京时间7月25号下午3点25分，中国女排将迎来东京奥运赛场上的首秀，迎战土耳其队。同时，女排决赛预计在北京时间8月8号中午12点半打响。 中国体操曾是中国体育荣耀的标志，但是在里约奥运会上，这支荣耀之师却没有能够获得一金，遭遇了滑铁卢。东京奥运会周期，中国体操队已在东京奥运会打好翻身仗为目标，开启了人才培养和备战工作。北京时间7月26号的傍晚6点，2017年世锦赛男子全能冠军肖若腾将带领中国男团率先吹响中国体操反击的冲锋号。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参加亚冠比赛的代表团在回国前进行双检时，有个别成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代表团已经就地隔离，俱乐部将积极配合当地相关部门做好防疫措施，为代表团成员检测、治疗、康复提供帮助，并沟通及安排代表团后续归国事宜。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今天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召开新闻发布会，组委会公布了本届电影节的入围影片。本届电影节共有15部入围影片，其中包括3部中国电影，分别是赵天宇导演的《关于我妈的一切》、李艮的《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和刘志海的《云霄之上》。 同时，组委会还公布了天坛奖评委会阵容，巩俐将担任本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评委会成员包括演员陈坤、导演陈正道、导演哈林、导演拉巴基、导演乌尔善、演员张颂文。 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的8月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本届电影节的海报以合力声光为主题，设计主体沿用上一届海报的核心元素风车放映机，叶片转动，灯光亮起，众多电影幕后工作者一一亮相，合力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光影。在建党百年之际，主海报当中的长城、北大红楼和北京雨燕的元素也象征着中国电影传递信仰的初心。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今天正式开放。上午9点，党史馆一开放，预约观众排队有序入内，拾级而上走进序厅，气势磅礴的长城主题巨幅漆画首先映入眼帘，与红色的地面交相辉映。步入展厅，2600多幅图片、3500多件文物实物，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4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那想要参观的市民朋友，可以登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预约参观系统，进入个人预约， 全天分为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4点两个时段，额满为止，不接待现场预约。 今天上午，以“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为主题的北京潘家园第一届非遗文化节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作为传播和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非遗文化早已成为潘家园市场的一大特色。弓箭、苗绣、皮影等等，这些都是潘家园市场一直大力推广的非遗产品。 那这一次的非遗文化节呢，将会持续到18号。想要关注更多的 3D 展览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日前，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2021年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昌黎县东山公园举行。据昌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亮介绍，在这次活动中，10多项国家、省、市非遗项目的集中展示展演，让市民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展演活动在市级非遗项目昌黎台鼓、台乡古韵中拉开帷幕。新编昌黎第秧歌《台婆婆》、昌黎吹歌《迎春》、皮影清唱《昌黎民歌》、昌黎评剧等国家、省市精彩非遗节目也一一上演，巧妙地把昌黎非遗融入现代艺术载体，呈现昌黎非遗五彩斑斓的地域色彩、后世精深的历史底蕴和历久弥新的传承发展，为市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 演出特别好，以前我就是了解2种，但是这5种一起展演，还没看着过，挺好，非常接地气。 据了解，昌黎县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3项、省级非遗项目9项、市级非遗项目17项、县级非遗项目67项，非遗各级传承人共216人。为促进非遗传承传播，昌黎县建立了非遗传承校园基地，同时以文旅融合理念为指导，结合昌黎历史文化特点，组织传统手工技艺项目在景区展示展销，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带动文旅产业发展。此次展演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汇集昌黎各类非遗影像资源进行公益性展播，让非遗保护成果惠益人民群众。 咱们非遗保护啊，重在国泰传承，要让非遗传承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非遗传承才有生命。 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2021全国旅行商大会暨河北旅游精品线路发布活动今天下午在北京饭店举办。活动通过文化和旅游、线上和线下的深度融合，讲述河北故事，传递燕赵之美。同时，河北文化旅游北京推广中心揭牌。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中心记者张博的报道。 这次河北的文化旅游推介是围绕经济福地乐享河北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品牌，重点推出15大旅游目的地，策划了5大主题的线路，包括了红色游、生态游、文化游、自驾游和高铁游。这些线路合计是达到了500条精品旅游线路。这些线路囊括了河北所有的精品旅游资源、景点景区以及特色美食、文创旅游等商品，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信息是应有尽有，为游客提供最为详实和便利的一个出行的参考。而北京作为河北最重要的省外客源市场，它们不仅是地域相连，而且文脉相通，人员往来也非常的密切。在活动现场，河北文化和旅游北京推广中心的授牌仪式同步举行。这个中心呢，下设在河北驻京办，将会成为在河北文旅在京推广宣传的一个重要阵地。另外，随着近年来旅游市场的一个不断发展和扩大呢，旅游目的地是在逐渐的丰富，旅游出行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游客的需求更加的多样，所以在旅游业界，这种渠道的合作更成为了一个大的趋势。在现场呢，中国旅行社协会就协同全国百强旅行商代表是发布了全国旅行商送客入冀合作宣言，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强旅行商代表呢，还会齐聚在燕赵大地，通过现场观摩、实地考察，来为河北旅游发展出谋划策，同时输送更多游客到河北去游玩。同时呢，河北文旅厅也在尝试与企业合作来汇聚社会力量。河北文化和旅游厅还将与中石油河北销售公司以及河北航空、君乐宝乳业等这样的企业举办跨界合作的年度签约仪式，通过跨界合作、资源整合、产业融合来实现互利共赢。 目前，河北省石家庄滹沱河生态修复三期工程鹿泉段已经基本完工，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白鹭等多种珍稀鸟类来到这里栖息，秀美的水景也让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光打卡。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报道。